D100 其實我很重要,3個星期4,我都會打一班同學仔,大家就希望炮製一些你們家裡常生活裡面,都會遇到的問題。牙膏究竟可以除了用來刷牙之外,還有什麼用途呢?搽在鼻頭,或者T字位可以去黑頭。關你生!牙膏去黑頭,我能得喔!是啊!D100大聲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晚上7點,雙料,李偉玲,梁德文,雙料自家用。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香港太多司法覆核不能够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作了裁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被人要求之下就不能够再作一个解释解释那个立法原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早晨 8時11分 又開始了我們這個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開麥之前進行這個環球視像廣播大家會看到鄭家富的衰樣了 你真是你白口你得罪人先你知不知道你一早起床得罪我先你知道說你一句我潛台詞即是說雖然你的樣子臭把口臭人心地希望都好你的樣子臭心地又不好那把口臭極 心底一定不好我剛才跟心底不知好不好的鄭大班在計算數究竟如果要息機下星期二息機何台慶因為現在調查公司原來找650至800戶家庭來做調查來拿出那些點數 我們一計呢,富哥,很簡單的 很熟悉這些東西現在不熟嗎現在沒那麼熟但直以來有一間叫ACL 以前是650的 增加到800户800户人家每一户就當他有三個人所以有2400個觀眾 就得出個點數。所以就算你全香港熄機都沒用的。譬如你現在叫一個我停一停你先專家,我想問一問,請教一下,究竟如果800家庭,2400觀眾,他怎樣去演繹那些點數的? 都有6萬人就一點而已，但是800戶來去都要1400觀眾，你來去都有4000、400觀眾，意思是4000、400人就代表全香港的sampling，即是他如果很簡單，100萬人裏面一個機頂盒，即是如果他700萬人，1萬人，每一例，譬如你鄭家富家是裝了一部什麼的黑盒，我也希望是，你4點，譬如你看TVB的 600戶就代表每一戶代表1萬人，每一戶代表1萬人，1萬人，1萬家庭，1萬人，如果這樣即是800萬，每一戶1萬人，800萬，即是現在他當現在香港是800萬人，每一戶代表1萬人，600萬，每一戶650，增加至850家庭，跟著800戶，不如你這樣計算，我用婆娜數計，總之其實你最簡單將2400人 除了700萬人，每一戶只有6萬人，所以你就不要理會多少人，最簡單就是600，婆娜數，600部機你當它600萬人，一部機就代表了1萬人，1萬人的意思，如果你有1萬人看，就計1萬人，6萬人看就叫1點，即是有6戶這些人看，就代表1點，如果你有60戶就10點， 如果你有60戶就10點，如果你有120戶就20點，即是說一戶人就1點，如果以這個臭口組這個講話跌到兩三點他死了他，你就是800戶裏面你要6戶，要減30，不是減30，300戶，每一戶1點，不是每一戶1點， 6戶才1點，6戶1點，即是要 你即是要不是選30，你是選7870，所以他未經過，這個叻很聰明，770戶很難找，你始終就算找到的那些人都可能是支持建制的人，他都不跟你玩這個遊戲，不過即是儘管我們的時間，如果你香港人，真的，如果我們有錢的，我問你，買800部電視機多少錢？ 買完那怎樣送給那些，你要找到這些人才行，就4000萬，800部5000元一部，你懂得這樣，無線條找地的東西來玩你，你沒得玩的，很簡單，買個銀幕送給他，他不會這樣做，他怎麼可以這樣做，他不知道是造假，他找橫手，他當然不會自己，有個容咒，有個容咒，你真是有個容咒，是啊，沒有人跟你玩這些東西，但我們去玩，就是說你市民不信。 你拿4,800一部就5000元啦，10部就5萬元啦，100部才50,000,800部400萬咯。你要買啲好靚先，如果你有400萬，5000元一部電視機好靚㗎啦，咁咪公開就擺喺D100我哋個鋪頭度，你邊個有盒嘅，你嚟到攞部電視機翻屋企，只要你應承呢，掹咗插蘇去。 是不是2元的插蘇，全香港沒有人看TVB的了，就當了，就算有700萬人看都沒用的，他當了都沒有人看TVB的了，這個不是要死了他，我們不是咒他人死，他初初就要跪回家在將軍澳跪到回去一圈，現在就說切，玩大一點，我沒怕過你這些人，要得3點我死鬼要去，就這樣，這間調查公司ACLOUSON其實一直都做開的了。 今年他又繼續接了有一件事很過癮的，他這個調查只有TVB參與的，亞視沒有參與的，因為一直都說他不公道的，跟香港廣告商會簽了合約，這個應該是進行業界收視調查。 樣本數量由本來的650,即是去年之前只有650,今年之前,現在去到800戶,每一戶就3個人,等於2400個觀眾,有熟悉收視調查廣告界人士透露,調查公司每年進行所謂基礎調查。 Establishment Survey 随机抽样的访问大批香港市民探讨港人看电视的习惯除了这部机之外他还打电话询问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根据性别、年龄、收入、人口特征在这里抽出800户家庭即是说这800户代表了社会上每一个阶层上门就装了一个黑盒 無線和商會就不能夠要求這間公司披露這些家庭的資料所以沒有人可以干擾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做如果有5000萬買400部電視機不用的其實400部電視機計錯數是200萬而已 800部電視機一萬元一部才是100萬5000元一部就400萬很少錢其實香港人想玩鋪勁的如果有人想玩鋪勁的集資400萬都不需要拿定出來才行就說話給D100之後問大班這幾百萬不如放在D100吧不是等TVB這些是公義你400萬買 你公開說你哪個人肯有機有客戶家你肯那天拔了插蘇去送電視機給你大班人來拿的你猜有多少人會來拿一為公義第二就為了這個我看看我們1831、138我們的D100之友或者聽我們節目的支持我們D100的有做這800個其中一個或者你是其中一戶 打進來看看大班這個計劃人就通常會這樣說大班你不送電視機我都會拔的人當然是這樣說我們的聽眾一定是為公義的你不用送東西給他都會拔的還有就是說他認不認識不過他很難認識還有就是說你認不認識人家有客戶沒錯但是這些剛才你就說不會偏頗但是他參加計劃 拿到超市禮券拿到TVBuddy公仔還有印有無印無線標誌的水杯這些其實某程度上你無線一台獨大你做這些事情有這麼多東西送人送一個公仔TVBuddy的公仔再加一隻杯你有超市禮券 你這些就不太適合你問我你要公道就公道到底 所以我們大班說你發起的要800戶抽出800戶家庭找出來 我們的目標就是770戶 如果找到這770戶一起熄機這個臭口組就死定了不過當然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另外做一件事我們由今天開始就將 贊助這個台慶節目我們現在這個萬千色機台慶 但另外TVB的台慶 有兩個節目主要節目 它就有贊助商的 我們今天就會在Facebook那裡 在網上將這些贊助商的名單它的商標放上去就叫大家杯葛它告訴它我不買你的產品不要你的服務 你用這個壓力給他,就用一個電郵的方式 發給他那間公司,就說你再不抽起廣告 我們就不光顧你了,這個力量更大 因為老實說,TVB的老闆,雖然老實說,應該等於政府一樣是選民 但TVB這些,他老闆其實就是廣告客戶 你最大的力量就不是黑盒 所以說搞黑盒那些,我開玩笑而已 最好做一件事,就是杯葛廣告商 起碼廣告商會打電話給廣告公司 糟糕了,我的客戶打電話來罵我們,很贊助這件事 怎麼搞啊? 廣告商,即是廣告公司就會打電話給TVB 就找孫姜找老友鄭善強但是也這樣說我們收到很多消費者壓力我的客戶要我抽起他我們要求一件事很簡單我們不用陳百強去死我第一件事已經說這個阿叻你去死也好你跪口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要TVB出來道歉等於ABC那些年輕人出來道歉叫中國人死了 第二件事我都不用你解僱這個黑黑你黃親國職你喜歡解僱慘不慘不慘起碼你在台慶那裡不讓他擔任任何角色除了出來跪在那裡跟700萬市民道歉你停一停我又想參詳一下你這個我不敢挑戰你一定不行但當如果廣告商覺得很多人打來抽起但最終都慣性收視 又是很多人看的話那些福哥你有個同業叫做法律超人徐靖條三國富企在中環那大班人看你看了就是一個好的形象一個壞的形象賣廣告是想有形象不是想多人看等於龜苓膏多少報紙幫賣廣告說龜苓膏沒有高 你要不要這些廣告即是想給壓力抽你的形象不要但問題是這樣的話他仍然覺得無線是唯一一個可以令到他入屋最多人知道他的商品入屋告訴你你壞現在不是說你好現在的問題是你的消費者說你賤你可以不做這個廣告商是大的 他付錢賣廣告我不做這個節目並不表示我們是不是要求永遠不在TVB賣廣告 我要去不要做節目的贊助而已不在節目下廣告而已你明白嗎收到收到等於現在你海天堂人家驗了你說你沒有龜板那你這個什麼名堂那他就找人去驗了說有龜的DNA有龜肉就沒有龜板 接著找張宇仁找20張就打一張立法會議員去吃龜苓膏吃龜殼不是吃龜肉你吃龜苓膏老實說對我們市民來說張宇仁吃龜我什麼事龜苓膏吃米田共問你去那你這個運動又叫什麼名字呢整個運動整個名字來聽聽杯葛 杯葛贊助商運動還是怎樣你真是很簡單的杯葛這個無線台慶第一就響應萬千色機河台慶杯葛贊助台慶的廣告商那個客戶杯葛贊助廣告商不是贊助台慶節目的廣告客戶你太長了 我都沒有一定要清楚的廣告商和客戶又不同的杯葛贊助廣告公司贊助商杯葛台慶贊助商 CCTV有多少個 以你理解兩個 Title Sponsorship 兩個一個就是保險公司另外一間就不知道什麼 今天我們放上Facebook 一問我們監製現在說完我們沒得放上Facebook我記得了我只記得一間 一家是夏佳你做主席你老友小超那間保險公司不幫我買保險那些人走上來你幫助TVB我不幫助你說一下就行了你明明你這樣說一下就成為一種滋擾對那個贊助商來說他不需要受這些氣 那就打電話給孫強鄭士強告訴你大哥我今年也是想想一下我給了你那幾百萬 Title Sponsorship 我不要搞了你跟我今年做不做一次了廣告就行了廣告商大了尤其是有錢人說一下夏佳你昨天說錯了胡關你來他有聽節目然後告訴你不是我昨天做完節目記錯了胡關你來 胡關李羅現在胡關李羅如果加上夏佳里就胡關李羅夏佳里長江一號跟夏佳里說其實我們的名字已經很大了你昨天就說烏里丹刀其實胡關李羅就等於烏里丹刀他已經被人笑了我們的名字已經被人笑了胡關李羅就烏里丹刀加上夏佳里 就胡關你來騙騙什麼你昨天那個小狗小狗你啦所以就不可以你昨晚匆匆梁記起就不可以加上名字下去就變成烏里山刀就騙什麼你好啦你這個 杯葛贊助商,杯葛贊助廣告商,看看你的成效如何,我們回來要談一談李國能,李國能,這個退休大法官都要出來說話,大班阻止他出來動他,當然了,大哥他都預料了,現在勢途險惡,現在香港人真的要 好自為之,看看一會兒break之後再跟大家談 這個是太多司法覆核不能夠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作了裁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被人要求之下就不能夠再作一個解釋解釋那個立法原意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8時38分 聽完李國能剛才在我們這個開場白昨天在新聞報導大家都聽到他講人大釋法接著講這個司法覆核這些真是諷刺的之後你就知道事態嚴重因為這個是你的部門來的這個是法律部門 這件事你主導,等你說,但我首先說一下 你意思是左中右都尊重的人你信不信就算問那個狗口長不出象牙的范婦人范徐麗泰你問他的心他不會尊重李國能我相信他的心如果有心的話我仍然相信人是善良的他有心的他也相信是善良的他都曾經顯示他母愛的偉大 捐器官給女兒即是他仍有心當然這個人是有心的如果他有心的話我想私底下受人前場替人消災享盡榮華富貴他都要出來頂但問題是你如果問他心底 他亦都一定對李國能有一份尊重所以可以說大部份香港人對李國能都有一點尊重甚至好像我們這樣對李先生李大法官都非常尊重我認識了Andrew講明先利益申報我叫他認識起碼我告訴他我認識他都可以叫做朋友叫做Andrew那些人萬車邊都可以叫朋友我兒子叫Andrew 你知不知道Andrew是誰Andrew是聖經裡面的一個人一定在聖經裡面學一下一男字一定說話不無謂亂說我又不懂聖經Andrew就是聖彼得的大佬聖伯多中途之首的大佬我只知道在倫敦有一間很漂亮的聖安德魯教堂基督教的因為我經常走過那裡 是出了名12個小時裡面講道理是自叻的所以此Andrew不同彼Andrew現在我們講一個非常受尊重的Andrew 首席回歸之後第一個這樣看我建議今天我們要抽絲剝繭雖然我們D100之友都很明白有很多都很明白但也有很多人覺得其實不是啊聽完范婦人說沒錯 人大沒理由沒有這個人大常委沒理由懂法的你一講就是你部門我一會給你講我講一些小道消息小道就是一些比較花邊性的這個就是我部門什麼部門 什麼名堂呢部門就是誰有空就大班做誰有空就大班不用做花邊部門專員李國能今次我想他是忍無可忍你知道他退休之後都很低調亦都很不空他又教書他有很多事情做他連他最喜歡的事情都沒有做最近 他其實最喜歡跑馬當年他是馬會董事他為了做大法官辭了馬會董事不做少了去馬場想著退休就去多些馬場誰知近年來退休都沒有去馬場我又停一停你花邊專員我想問一下現在的大法官有沒有類似好像他那樣 因為我不跑馬我不知道馬會不跑不是法官可以跑馬但不可以做董事但有沒有現在的馬會做不到董事因為你做官也不行馬會不多馬會見到法官都會見到的總之因為董事請法官去跑馬有些法官是自己去他喜歡跑馬馬杜立都經常在馬場見到他 姓馬的因為是 問題就是他都這陣子都少去馬場第一他自己退休之後有很多事情做第二件事我想他都是避開是非的他想不到退休想回去跑馬都不是那麼方便現在問題就是他忍不住都要走出來說話已經是忍無可忍 他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尤其是他看不過眼跟我們一樣 你平時罵人家譬如我那時司法覆核其實我差不多是近年來比較高調的司法覆核案件都關我事第一單就領會其實第一單是田海田海你在背後發功我們風波的籌備籌了400萬如果不是哪有錢打官司請了 湯家驊對家又是很撞撞對家是誰忘記了我忘記了誰我沒有留意這個案件你記不記得你兩隻眼睛不斷斬我我記得的你一會兒間記得的講一下你記得的我領會又是撞到他最近Daniel <是>那些不要說了說回大法官大法官四十五分不關我事大法官忍不住你明明他是忍無可忍你們人罵人家司法覆核現在你又罵人家司法覆核你這個蘇錦良又叫人司法覆核接著整班連馬鳳國又叫人司法覆核他忍不住大哥你以前就罵人家司法覆核 你現在叫人家去司法覆核你似一時彼一時第二件事他亦都講到關於釋法的事他就說假如終審法院如果裁決了其實他就覺得不應人大常委不應該釋法的原因不是說你沒有權原因是說你這樣是削弱了所謂終審法院的地位你的花邊新聞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他會這樣出來呢頂不順 真的頂不順真的人有個心你頂不順但問題我想說這句我們聽聽李國能說什麼但問題就是說他慘了這次將會被針對他已經因為釋法事件已經被針對了所以現在他這次這樣出聲就會被這班左狗 我相信這些左膠的輿論一定是說外國的勢力又在醞釀但他又不敢的這件事我又不擔心

釋法， 這個權是我們的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在一國兩制之下。 那， 問題就是什麼時候應該行使這個權呢？ 經過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現在重複剛才說的話， 我覺得香港和北京有共識， 這個權在這裡， 是我們一國兩制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但是要非常特殊的情況才應該行使。非常特殊的情況才用，這一點我們就跟大家在未聽范婦人之前，就聽一聽《基本法》158條怎麼寫，法律你當然要看字眼，在我們這些節目講過很多次，不過這些字眼呢， 太複雜了，要重複又重複來告訴大家，讓大家入腦。其實很簡單，你一定要審完，你看看這個字眼很長，我讀給你聽，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者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特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的時候， 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中國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這裏停一停，即是說全國人大常委當然有權解釋，不過主導權一定是要由 在終審法院審議，而這些案件可能是跟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者是跟特別行政區關係進行解釋的時候，你要做，然後在判決前要求人大常委解釋。這個絕對是人大常委應有的權利。我又聽聽范太怎樣誤導我們，好像說到沒有，我沒有干預到。 聽聽他怎樣說，然後大家就分析一下究竟這些人其實想誤導香港很多人，就說你們不要吵啦，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為什麼不行，不能夠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作了裁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被人要求之下就不能夠再作一個解釋，解釋那個立法原意。我想這個呢， 實在是不符合那個法律的制度，也不符合我們中國國家的憲法。中國憲法已經寫明，關於一些法律，如果是有需要的，人大常委會是可以 就他的立法原意作出解釋所以這並沒有不尊重法治而是根本本身就是法治的一部分我可以不可以聽不如我問你我剛剛想問你我聽完你說又聽完范太說我作為一個資深的分析資深的平民大律師 我不用律師身份,我不用我的身份 根據基本法第一件事這個叫終審法院英文叫做final 我不敢說專家我是事務律師事務律師也可以做專家對不起在美國我就不認我自己是專家我不是我是法律專家我們坐在這裏當然有些專長你一天要認的否則明天不能上班等於報交通一定是交通專家就算不懂也要學的你有法律專家你有牌的 在《基本法》裏面有沒有說到人大常委可以推到終審法院的裁決當然沒有這是第一點這已經引起一個爭論第二點李國能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個個都不相信那裏法律我就相信李國能因為他是專家他是 終審法院的大法官首席大法官你不相信信誰呢他都說如果你們要釋法就應該在終審法院裁決前提出為什麼這樣說是對的呢我現在就用這個無牌大律師身份說如果大家辯方你是無牌還是無牌呢無牌不需要無的是無的你之前好像經常說自己是人民大律師 問題很簡單你如果對控方也好辯方也好如果你認為需要人大常委就著基本法你聽到剛才說的巫婆說的立法原意因為終審法院在普通法來說審案是不講原意的是講法律的是講先例法律怎麼寫就怎麼寫接著就講先例就沒有講原意的 但在廁所想到的東西跟你出來寫下的東西兩件事你怎知道你在廁所的時候是順暢還是不順暢呢大班我聽聽你剛才說這個很重要的就是一個叫明文法香港有很多明法所以你要知道我懂事了繼續說普通法就是講法例的先例即是在過去的相應的法院究竟判了什麼判例所以如果就著基本法的 來演繹這個所謂common law 你已經說對那個法律來講對裁決來講你有質疑你才上訴不論你是控方好辯方好因為終審法院不是審案大家記住他不是原訟庭也不是上訴庭而且不是人上去都可以上訴如果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你控辯雙方都有責任如果認為這件事抵觸了基本法和立法原意你就應該在開審前 就要求釋法如果你要求釋法釋了法終審法院就不用說了他就一定要根據這個我同意范徐麗泰部分演繹和基本法的詮釋 我這裡也要停一停你我怕我 其實最重要的是要根據剛才基本法我讀的158條，即是釋法的啟動權，都應該想想，如果你看回158條，你是要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的，即是說當然，如果案件未去到終審庭， 如果未去到終審庭，政府當然，但這也不好，因為基本法158條，如果你一個釋法律，你應該放在終審庭作為一個啟動，尊重它啟動，要求在這個跟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者中央和香港之間的關係，只是這兩樣而已。 只要案發做事就可以，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去有這樣的權，我們不如這樣說。但有一個問題，你控辯雙方去到終審法院，你有權向終審法院提出，說我們要求釋法，那你要求釋法，如果終審法院說OK的，就釋法，不要影響到終審法院的地位。剛才我想解釋清楚，因為剛才我怕聽眾聽到，如果一個人或政府我未提出去到法院，即是未上訴，政府就又主動去釋法。 過去釋法的風波就很多次，政府主動釋法都未去到終審庭，你就主動釋法，那你就違背了基本法的原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這些左狗說什麼都沒用的了，今天就找了一班左狗出來動你，說回釋法，先講這個什麼，先講司法覆核。 在過去建制派在2005年3月 去到2011年5月，前特首曾蔭權引用市民的意見，質疑港珠澳司法覆核有人濫用司法程序，為求達到一己政治目的，影響香港長遠利益。這就是曾蔭權叫人不要去搞司法覆核。稍後回來再講，接著還有其他例子。這就是李國能所說的諷刺。 這次審批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你都採用相同的方法處理，絕對是沒有以保密制作為掩飾。我沒有說適合還不適合，但我就覺得有少少諷刺，因為有些人說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是去司法覆核，很多這些人都以前說過，香港這個是太多司法覆核，不能夠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作了裁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被人要求之下，就不能夠再作一個解釋，解釋過立法原意。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大班，我真的要講，我怕我忘記了，因為剛才犯了有兩點，我剛才忘記了，他就說不能夠因為判決之後，如果人大常委被要求解釋，那我們去解釋，那就說我們干預，這兩句就是我們法治的核心。你審完之後， 根據例子、法例，覺得對人大常委不行，好像 在過去釋法或選舉或居留權等問題沒有法律原意這件事，沒有立法原意這件事。我覺得原意是人性來的，不是法律來的。就是咯。所以范太講這些事是誤導我們很多人。你聽完他講，就覺得是，有什麼理由人大常委沒有這樣的權，那就是真的沒有。基本法188條那條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就是我們剛才所講，是這麼多而已，沒有范太那些所講的。交給你講這個。 昨天李國能就出來說你有沒有搞錯這班人你叫香港電視王維基去司法覆核就不容許立法會討論關於以特權法去拿等立法會可以追究到底究竟在這個發牌事件上有沒有符合程序公義呢喂大哥你班人<笑> 一個二個當時批評人家把法庭變成政治審裁處將這些司法覆濫用司法覆核講的是這班人原來到頭來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只舉了兩個例子 都是叫人不要濫用司法覆核這件事去到2011年12月梁振英競選特首的時候出席論壇講到政策經常被司法覆核拖延梁振英就說有些司法覆核是不得人心什麼合理不合理公道自在人心這裡其實離譜就是他講的政策被司法覆核拖住 你現在這個廣播政策如果你叫人去司法覆核不就是拖著你廣播政策而且這個是不得人心亦都是不合理在人心所向2012年6月份當時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回應政府山發展或者會遇到覆核的時候就說如果有一小撮人利用法律程序阻止計劃社會自由公論 包括特首包括蘇錦良叫人去到2013年7月最賤的民建聯的蔣麗雲批評社民連梁國雄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報的決定提出覆核是濫用司法程序濫用司法程序這幾個字其實就是昨天李國能都提過 如果程序上容許法律上有觀點控辯雙方都覺得而法庭也給了批准基本上沒有濫用如果真的濫用法庭會懲罰的法庭那些重費大班你都見過不少你聽到重費這兩個字都寒一寒你知道如果真的濫用被法庭罰你是可以罰一個相當大的 我們叫做一個懲罰性的一個費用這個已經有了機制大家無需要在這裏擔心其實李國能在他做大法官任內經歷了三次釋法其實總共是四次其中三次就在他任內發生19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在政 裁定了政府在吳嘉玲案敗訴就說香港人內地所生的子女在出生時即使父或者沒有當時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都可以擁有居港權只需要向入境處申領證明書不用等候內地的單程證當然被釋法 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判決會觸發 167萬人湧港 港府於是提請人大釋法推翻了終審法院的裁決 事件當年震撼了整個司法界 超過600個法律界人士穿黑衣服 遊行到終審法院默哀 表示司法獨立已死 其實在99年 當年 司法改的人，我都好像見到你有著黑西裝出來，已經覺得司法已死了。第二次人大釋法在2004年第三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的辦法進行解釋，使到這個政改程序由原先的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批准或備用的三部曲變為五部曲。你知道發生什麼事，這個你最熟。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所說，在基本法完全沒有這個主動政府走去要求人大釋法，而且釋法不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關係，也不是中央在基本法的中央事務，這個正正是赤裸裸去釋法，令到我們的普選再一次沒有普選的日子的來臨。這一點我覺得比起吳嘉玲案更加赤裸裸，是一次又一次剝奪 以及違背《基本法》根本的釋法權。第三次釋法也是李國能任內第三次被釋法 2005年董建華下台之後 就著普選行政長官的任期 就作出解釋12年和7年所以最終就做了7年。如果他做12年可能今天社會沒那麼亂。做完沒有？如果做12年還未完。 最近一次釋法是2011年，這件事就不關李國能事，李國能已經退休了，就是馬道立做終審法院大法官。終審法院就光果被美國一間公司追債訴訟， 首次主動提請人大對基本法13條和19條作出解釋， 就說香港法院對光果案是沒有司法管轄權的， 應該被內地給予 跟內地一樣,被光果絕對豁免權。 其實這件事很嚴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有一些所謂外交豁免權 在一些商業案件行使， 就影響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社會的地位、自由市場的地位，這件事其實很嚴重。這件事的背後可能大件，我同意，但是如果你從釋法這個觀點，我們法律界唯一就是覺得根據158條，即是在終審之前，終審法院覺得就住第13條19條，他未審前的釋法，這個在158條你不能質疑他。 不過你可以質疑，大家都知道那些非洲剛果國家，你跟美國人做生意賴債，人家告你，你就說我有司法豁免權，你又不要審我了，香港為什麼跟香港和上海有得爭呢？就是因為有個法治。你說這句正正也要深化158條釋法的形式，因為 剛才我讀出那句之前，其實終審法院是可以對基本法的自治範圍和其他條款作出解釋的，包括他想拿去釋法的第13、19條，你終審庭你都可以有權自己去解釋、自己去判案，但是馬道立就真的沒有了，終於就不如拿去人大釋法，然後拿出一個結論， 基本上破壞了香港的根基，這一點後果很差，但釋法這個程序是沒有錯的。李國能就釋法過去也有些不同的言論， 不過不是很多的。 追溯到2002年1月， 在法律年度開幕典禮之後， 回應記者的提問關於釋法，李國能當時是這樣說的， 他說這個經驗的確是很深刻的由1999年初到現在這麼多訴訟去到人大常委釋法之後再作出判決到現在來說比終審法院的經驗是很深刻的這些經驗是非常之深刻其實如果用我們去跟他做翻譯<笑> 其實很難頂即是他說很深刻的意思人如果在感情上有什麼或者經驗上人生的體驗上有什麼令你深刻要是很開心要是很悲痛很難頂我會用悲痛來形容他一定不會很開心一定是很悲痛的一個深刻的教訓和經驗去到2007年6月 李國能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他就就著釋法他有以下的講法釋法是人大常委即是李鄭家富講的一樣非常特殊的情況之下才考慮行使權力對這一點不單止特區政府同意據我了解李國能說據他自己了解北京方面對這個講法 亦都是完全同意的多名問及如果他可以重寫1999年引發人大釋法的1.129判詞會不會做出同樣的判決呢即是當時129判決他判了就被人釋了法推翻了如果再來多一次你會怎樣做呢他說會 因為當時是根據我們的制度去判這宗案用的是普通法的原則去解釋基本法兄弟即是他人問你會否作出同樣判決他說都是這樣寫因為根據普通法就是這樣判的人家當然覺得你會不會改寫你知不知道其實應該是129我又說了我的範疇政治分析 不是發辯都是的永遠都是發辯的政治和花邊是離不開的就是這個129裁決除了動搖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之外其實也影響了香港的命運是吧就是因為這樣北京對李國能和對司法界對香港的司法界是沒有了信心 認為是靠不住所以就開始引出一連串什麼叫三權並非分立所謂三權分立都是以行政主導甚至乎要配合亦都影響了李國能本來李國能有機會做特首的機會都沒有了 亦都令到北京以後對司法界任何尤其是大律師資深大律師是有很大的戒心有戒體所以這個是一個看回頭129的判決其實在1999年回歸了剛剛兩年北京已經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權分立就完全 你的理解或者你的分析或者你收到的種種跡象 當時如果擺李國能去做這個首任的終審大法官 下一步是有可能他去特首之路 你當時97之後 你是這樣想的 很多人都覺得李國能有什麼能力 對不對 但他肯不肯做就另外一回事但我亦都知道他都肯繼續為香港人服務的他是有心的所以我一直看我們那名帶李柱銘在遮打公園問我一件事大班有哪個香港有人有哪個未被他罵過當然有他說不是的 如果沒有被他罵過的都不是什麼大人物都沒什麼了道我忘記回答他一個人就是李國能我真的沒有罵過他當時我印象中在司法法院的法官你都沒什麼罵過特別回歸前 所以我自己覺得李國能當然你問我我又不覺得 他自己一定不想做特首。 而這個老共我覺得看他的年齡，即是他做上十幾年之後，其實他都幾多歲？都七十多歲，現在他七十七十多歲，現在還未到七十歲，還未到的，差不多了，未的，他應該是小過馬前五六年，六十五歲退休就不是當他。 他好像不夠六十五歲退休，你上去Google看一看。現在就說，你Google看一看。但是如果六十幾七十歲，我又覺得當然你這個。他做是做這一任，這一任如果是去年做的，他怎麼夠六十七十歲？我經常有個印象，都覺得其實共產黨對於普通法港英餘業訓練出來的法律界人士呢， 其實由始至終都不是太過給面子也好，尊重也好，可能他只是外表尊重。當年你如果說歷史，我又講給你聽，石居，這個不是潮州話，這個台山話，石居，如果1989年沒有8964的出現， 所有歷史都改寫了，當然這個就穩定說的了，你想想當年 中央政府幾器重你署名才行，還有歷史都改寫了，當然這個就穩定說的，你想想當年中央政府幾器重你署名才行，還有喂，還有不想你國能之外，你福兆，還有梁鐵梁，你明白嗎？我明白，但是如果沒有八九六四，你真的這些是歷史，你也不用說了，歷史就很不幸，所以當年我就唯一同意這個老蘋果一句說話，是怎樣呢？他就說了一句說話，就金融危機的時候，九八年的時候，他就說了一句說話，香港人真是不好運，不好運。 真是不好運。你也曉得說過世居，我就因為在八九六四之後才對政治，對香港的前途。所以我們六四時沒有見過你，當然啦，只是見到暗春，你不是沒有見過我，我在八萬人之中的一個黑黑的頭髮在背後，你是見不到我的。但是我自己看，在那個時間之後，基本上 這一脫剛才你說的人李國能好、李柱銘好、吳地仲士，甚至被人懷疑他們的用心不良，所以根本這個就是鐵一般的事實。剛才監製就找了李國能，現在65歲，即是說他退休，如果你說今屆他更小過我，他更小過你，65就行，他今年才拿到老人卡。 即是65歲，如果你說今年，但是無論如何都好，六四之後這一脫人已經是被歸邊的了，也都是有機會用，不是用，沒有機會用。一個人你要看一個人，石哥我又教你，看看這個人有沒有人性。李國能就很喜歡吃東西，又很喜歡聊天，你知道他經常一 經常意思就是間中，他晚上駕駛坐車，做大法官的時候已經是，就走去佐敦道，那些文物樓，那裡你知道那裡叫什麼，那裡很多食肆，他走去那裡，你知道吃什麼？吃什麼？買豬腸粉吃，他就告訴你那裡的豬腸粉最好吃，但要晚上吃，就去那裡買的，晚上才開檔的那些人。 他是專捐窿捐，最喜歡問你，大伯，我當然不跟他講正經的，大家都沒什麼好談的，那些東西，哪裡有什麼好吃的？你朋友什麼地方好吃的？ 即是跟你這個粉腸，就是聊聊腸粉。我就告訴你，有個粉腸叫鄭家富。聽聽另外一個粉腸講交通來。 獅子山下，一個你同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胡亥彼此心中矛盾，理想繼續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 一切從回憶開始。 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D100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作了裁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被人要求之下，就不能夠再作一個解釋，解釋那個立法原意。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搞點三十分，接近36分時間了，大家有回來風波裡的茶杯的時間，講這些釋法這些東西，可能很悶的，但問題就苦澀的，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全香港你能夠可以就著釋法，在一個朝頭早的talk 不可或缺的事務律師的角色，是哪一宗呢？這宗案就破了100年的關於誹謗的訴訟，即是你成為民間大律師、資深大律師的，叫做謝偉俊對鄭兼涵。這宗案最近如果大家一定要將這個節目lighten up一點，再輕鬆一點。 不過真的不說不知道，看一些封面故事，白韻琴哭苦哭忽走出來，說謝偉俊當年做了兩件錯事或者兩個打擊，一宗就告鄭兼涵，一宗就跟大律師公會打官司。這宗誹謗案破了100年誹謗的案例，所以逢真有誹謗案， 很多人都來找我，我又說回這宗案的花邊消息給你聽，很多人找我做私事，怎樣破了這個案例呢？最近有個人讀JD的，他寫一個論文誹謗案，找來找我跟他溫書，就溫這個鄭兼涵案。行，我知道，我講得花邊未？稍後你要鋪陣，現在調回轉個 那個部門，我讓大家聽，以往在未有鄭兼涵、謝偉俊這宗案之前，逢親所有所謂公平的評論，非comment是受豁免的，但是如果你作這個所謂公平的評論，但如果你有任何動機，不論這個動機是惡意或者甚至乎多高貴都好， 多高尚情操都好，都沒有了這個保障，因為你有這個，因為你有motive，有動機。但我們這宗案，就因為我承認我有動機，當日我在庭上我就衰多口，因為我以為我自己有高尚的情操，有理想說真話行公義，我就告訴法官，我是罵他，現在我為什麼罵這個粉腸，謝偉俊呢，我就因為行公義，因為我想有個案例 為什麼一個導遊在他行使他的工作的時候帶隊被人拘捕了旅行社是可以立即解僱他一些賠償都沒有的呢我當時我批評這個謝偉俊我們就覺得這個僱主是無良的 法官就立即跟陪審團說在審案的時候那個大法官是誰呢現在巴閉的早上訴庭就是阮嘉玲阮嘉玲大法官是何許人也呢就是現在馬道立大法官的老婆巴閉他就跟陪審團引渡陪審團的時候他就說你要說唯一一個民事訴訟是用陪審團的我們選擇的這個是一會兒就法律來說吧 不論這個被告人有多高尚的動機如果有動機的時候這個所謂fair <咳>上訴庭又輸了輸了四個法官第一個阮嘉玲第二個陳兆凱審陳兆凱那時候就未做終審法院法官有個叫楊振權還有一個你記不記得誰就好像黃這個布布我忘記了布布的爸爸我忘記了名字黃大法官三個審我來這宗案都輸了上訴去到終審法院 就英國的大師來香港了叫做Canning他就推翻了因為在今日目前這個政治環境譬如說在選舉他就拿Tony Blair來說譬如你選舉的時候你批評Tony Blair你批評的原因就是因為他選舉他是候選人你就是不想他選出來你有動機的大家是政敵來的但如果說些話是真的話 沒理由是構成誹謗所以推翻了這個一百年的案例令到謝偉俊飲恨終身飲恨終身真的他很勞氣的一百年不過你說得對我相信你發夢也沒想過他自己會輸所以說當時的事務律師當時聘請了一間律師樓叫何謝偉<笑> 當時何謝偉律師樓大家聽清楚不是何正偉是何謝偉當時因為他打完這宗官司之後鄭家富以為自己立了功就跑去跟何俊仁說何俊仁何謝偉應該加上鄭在這裡何老何律師就說何律師就怎麼說不符事實就是這麼說何謝偉已經謝謝地了還要加上鄭在下邊 德成行德成行德成行九樓德成大廈我經常上去坐下以前我直出直入因為直入鄭家富的辦公室那個辦公室比直播室小一半很小幸好你說不是四尺四尺都有八尺經常有去坐的然後有一排我沒有去有一兩個月後有一天又走上去 一進去房間有個女人過了出來這個不是鄭律師的辦公室你跟過來我帶你去然後走出去接待處是真的這個不是開玩笑的他說你錯了他玩你而已他說你沒有寫字樓當時我因為做了直選議員我都做全職議員那不是何俊仁嗎 他是他老闆我當時還未是partner我們講一下你威水市所以證明你是一個起碼打過大案當時的謝偉律師樓派鄭家富 出來我們有個專人審視物再加李柱銘這就是我們的法律團隊你想不想聽聽我們看到當日有一個下午的花邊新聞一笑有一天審到兩點半開庭吃完飯當然是泛氣攻心 那時候應該是代表謝偉俊的大狀康康而談那個包永年很威風他靠你這件事現在成為了香港誹謗專家因為他代表謝偉俊Jason 我就會講一下這個Jason Powell那些個人的事給大家聽我和你除了講立法會的日子法庭的日子 其中有一天就是當Jason Powell不斷說我看到Martin的頭 你知道Martin一向都是這樣的我已經知道他在做什麼事但突然間我看到這個門口公眾席有一個人走進來哇我醒了 那個就叫做王夏威夷 那我就遞張紙給Martin 你看一看他公眾席 Martin立刻坐得直了 接著見到王夏威夷和白韻琴抱著他一起陪著他他兩個人坐在一起 你就見到他們兩個真是金蘭姊妹有時要靠黃夏衛來醒一醒Martin的精神有很多種人有些叫殯儀之星有些叫法庭之星有些哪裡有公義呢他就去那裡所以最近黃夏衛都被人叫做什麼民主正義有什麼蘋果 是吧是不是BB啊正義BB是這樣上下的那28天是很難頂的特別是下午我學了東西我在那裡就是深造了法律非法學位其實今天有很多東西說的我就覺得我想為何剛才我問你都是講法律反正都剩下十幾分鐘我就問你熟不熟陳雲毅 陳雲毅做了一件事他比李國能有一件事他是百毒不侵識走位不是這個問題他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我們不如說他是保守的不想可以說人陳雲毅是一個什麼人呢我又解釋你這個都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雖然大家立場不同他是一個他覺得他會去爭取的但覺得他爭取不到的時候 他就想想怎樣可以達到目的即是他出發點就好這就是邱吉爾說過的政治除了是妥協藝術之外政治也是要令到一件事成事所以就叫政治所以陳雲毅就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很善於政治的人即是你覺得他是一個關鍵時刻就出來說話你知不知道今次香港電視這件事對梁振英來說最傷不是你那十二萬人也不是你立法會什麼特權法全部不是就是因為陳雲毅寫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真是中正要害第二個問題還有因為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之身 沒有人可以像今天這樣我想說的我今晚再說宋小莊寫了一篇文章說李國能所言引發的差異在《大公報》《大公評論》這個李小莊就說自己是化學博士資深評論員他簡直是人身攻擊但沒有人敢說左狗罵陳雲毅因為在左狗陣營裡面 陳雲毅唯一一個受人尊重的不論在他的學識、地位和為人所以他不可以得罪這個人這是他最好的包裝紙你明白嗎你送禮給人你不會撕了包裝紙的我正正想說這個包裝紙他就是唯一在左狗裡面能夠在必要時是會出來說一些話來去為你這班左狗而開脫你明白嗎 所以當然今次我們一問你我們現在即時新聞我想他即是接受訪問他今天立刻就繼續跟李國能同一鼻子出氣司法覆核不能有效解決港市問題這個調子出來所以說現在最傷所以這個梁振英最傷或者現在心裡最恨的人就是陳文毅但是他又不可以恨到表面 但你絕對不能抹黑這個梁振英因為這是中央在一國兩制尤其是基本法上是那種包裝紙他是基本法的委員他是不是副主任還是委員會委員但不是副主任他應該是普通的委員所以他講話共產黨不能動所以我們需要這些人所以我們跟他經常覺得為什麼陳雲毅你去黏著那些人就是因為他這樣的地位 有時在必要的時候說些話令到這班左狗衡養養失衡我又說一些花邊東西你聽你知道我在港大你知道我都出入港大當然啦阿嫂在港大做事不問你阿嫂是不是Tenniel的 就快可以希望吃下這個肥雞餐不怕因為老公叫鄭家富被人炒魷不怕百毒不侵聽說有些保安員不懂陳文毅你知道怎樣形容陳教授呢為什麼法律學院經常有個白粉油的樣子的人出入呢導遊你知道嗎 有些保安員真的敢說的大哥你知道就是說他有時我們當然不要以貌取人也不是有整個書生那樣他當其不穿西裝的時候你先敬羅衣後敬人有些保安員這樣說他不會形容人他不會形容人這些叫做花邊的新聞今天剩下幾分鐘 加油一路如有一寶我們這裡有很多寶的每個月一次吳明林提議了一件事我們會做的遲些我們會做一個自己有講座每個月一次吳明林說起碼可以講三個講座其中一個我可以跟你講誹謗的我為什麼要多謝鄭家富他不是很喜歡聽我以下的一番說話不過我真的衷心多謝他他不喜歡也好他喜歡也好 如果鄭家富不是犯了一個低級錯誤的話就沒有這宗案了所以這些叫陰差陽錯為什麼呢在審到一半的時候經常法庭有個女人來找我她就是白韻琴的親家就經常給我們了你不說我不記得你知不知道這個 謝偉俊是金像旅行社的股東原來拿著10% 就不用打官司了因為我罵他什麼都可以你已經衝突原來你當然是旅行社股東你為什麼你說我犯這個低級錯誤是整間律師樓 即是何俊仁領導的這個股東你現在 早去公司註冊查這件事你現在早去第一件事要做<笑> 事後檢討吧，算了，已經多謝你了，陰差陽錯，你應該多謝何俊仁律師，你應該擺一個這麼大的烏龍，一個最低級的錯誤，這個官司。 第一件事查查這間金像旅行社什麼股東就大佬那就不用打官司了那謝偉俊省了千多萬你這個file當然是何謝偉是用何律師的牌頭我是幫何律師在28日的法庭裡面是開過牌頭的問題就是這樣如果不是有一個陰差陽錯低級錯誤就沒有這個案例 你還好說謝偉俊就不用拿一千萬你真是你在電台上做多少口搞到你真是抗爭反正八萬你大哥你真是可以坐牢的你知不知道不是只是罰錢但沒有案底他坐牢但坐牢你想不想我想啊你真是大哥問題呢我告訴你啊老個人就是一個這樣的低級錯誤就陰差陽錯誤端端打官司打到終審法這個我又覺得推翻了一百年為什麼他解釋給聽眾因為有些人不懂法律那個好像我和你那麼厲害你有法律界人士你現在厲害了你還要說律師錯誤為什麼呢因為你當你去 去答辯的時候你第一天沒有拿這個出來做即是告訴你這是事後才知道這是事實我們只不過又要說我又不說為什麼那些叫詭辯其實當日我和林毓華其實是林毓華我幫他什麼其實當日你叫我們分開打分開打大班不用打我記得我講的那些我在做那時候林毓華這麼火你知道林毓華經常坐班的 我們是不知道的但如果我們一早查一查我們就可以說我們一早知道他就是那10%股東所以我們罵他這些叫詭辯那就沒得案沒有得案所以這些不會成為陰差陽錯推翻八年百多二年你想想Handset你說在立法會你威風五任立法會員你經常 在Handset裡面看到你發言就留在Handset裡但只是在香港立法會看到的但所有讀法律的人尤其是Common Law一去到誹謗一打開頁就看到Poor者versus Albert Chang這個很重要的事務律師就Poor者versus Partners 算了公司就去到這裏為止總之不用說那麼多了我就跟余真說我為公義那時候還沒有D100不懂什麼行公義幾打都打中審法院你不打我打然後李柱明就真的跟我說你都在他家裡經常晚晚去他家大班給你這樣了大家老友記先說已經輸了上訴了 如果去終審你可以考慮換律師我就Martin開玩笑嗎打到尾換什麼律師他是君子意思是我又輸了兩次你可以考慮換人因為再輸了其實我想換鄭家富也不行因為輸了 最好就不要收錢了Martin是不是呢這些都有些hidden的後面的不是收不收錢問題Martin從來沒有說錢的但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輸了你給對方錢他最後就解僱了包永年他就找了那個鬼佬現在做了法官那個叫做那個鬼佬現在做了法官高等法院法官

成樣成樣又做過ICAC 雖然說很多法庭的案例但是政治歸政治海殺歸海殺今天講完大班鄭家富就回來做政勳了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